无量寿经精华，1996年秋季佛七开示，净空法师主讲。以下是广东话翻译第五卷第46段，世间人民骰以蟹台，不肯作善，自身修业，父母教诲，为累反逆，譬如冤家，不如无子，父恩为义，无有报偿，放之游散，淡酒是美，老户抵突，不识人情，无义无礼，不可间晓。这一段可以讲话是现在这个社会的现象。这段里面比较难懂的是骰以两个字，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犹豫不决、徘徊彷徨咁嘅意思。对于作善真係会得善报咩？做恶真係会堕三恶道咩？于一切善法善恶都怀疑，佢冇决定嘅信心，因此无论作善佢都懈怠懒惰，唔肯作善。下面呢是唔肯作善嘅一啲例子，父母嘅教诲佢唔接受，父母以佢一生嘅经验历练教训下一代，希望佢能够领悟，作为佢自己自身修业嘅参考。但是下一代嘅人呢，认为老一代系老古董，佢识得乜嘢啊，认为老一代唔够佢咁叻，冇佢识得咁多，唔知道前人经验嘅可贵，往往佢就违背咗。譬如冤家不如无子，父恩为义无有报偿。这个就是他不知道孝顺父母，不知道尊敬师长，不知道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，所以他就变成父恩为义，就是忘恩负义了，对于有恩的人不知道报，对自己所表现的呢就是放之游散，即是说游手好闲，淡酒是美，即是喜欢饮酒啊，拣饮择食，喜欢美食，老户抵突，不识人情，同人相处时常发生意见不合，因而冲突，唔懂得人情世故，唔知道礼义，善知识亦冇办法教导佢，因为佢根本唔能够接受。这个是现代社会的现象，在在处处我们都会遇到。47段这些是讲果报，天地之间五道分明，善恶 报应，祸福相承，身自当知，无谁待者。佢喺度做嘅时候，佢唔知道啊，唔知道将来有果报啊。天地之间，五道就系六道。佛经里面讲六道讲得多，五道亦周时讲，甚至楞严经呢讲七道，五六七意思完全一样。讲五道呢，就是将阿修罗嗰一道唔算，佢属于天人，就叫做天嘅阿修罗。阿修罗喺边一度就归于边一度，属于人道嘅就人道阿修罗，属于鬼道嘅就鬼道阿修罗。若果讲六道呢，就只系讲天上嘅阿修罗，将佢喺天人之中分出嚟，另外成为一道。所以我哋周时讲嘅三善道啊，就是、天、阿修罗、人。若果讲七道呢，就另外又提出嚟有一道叫做仙人。仙有天仙，有人中嘅仙、地仙。楞严经呢就将仙啊另外提出嚟，单独成为一道。所以以后大家在经上看到五道、六道、七道，根本就完全一样的分明，即是说很清楚，因果清楚，理事清楚，善恶报应，祸福相承。你作善就决定得善果，做恶定有恶报，祸福相承呢里面嘅意思就好深嘅。中国古代嘅大德对于呢啲理论与事实都睇得非常清楚。祸里面有福，福里面有祸，人。在受苦难的时候，他的善的念头就生起来，那就祸中有福。人在享福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就造罪，那福里面就有祸，那就叫做祸福相承。身自当知，就说自作自受，冇人代替得到你嘅。呢个系事实嘅真相，我哋一定要觉悟。第四十八，若能置于其中，一心制意，端身正念，言行相符，所作自成，独作诸善，不为众恶，身独道脱，获其福德。这个是佛教我们，我们自己假如能在其中，即是说在现前这个社会，这个社会非常复杂，恶多善少，所以众生普遍咁都受到痛苦，觉悟嘅人喺呢个社会，佢能够一心制意，呢、这个意就系念头，特别系贪嗔痴慢爱欲之念，要能够将佢克服。我哋平时嘅念都系妄念啊， 你哋同修啊，周时揾我啊，提啲问题啊，系唔系好事呢？若果我唔理你啊，佢话你嘅法师架子大啊，我有疑问，法师你都唔理我。其实所有嘅疑问都系妄想分别执着。若果你真正用功，一个问题都冇。凡系嚟问问题嘅，都系唔用功嘅，都系功夫唔得力嘅。若果用功嘅，一心制意，边有问题啫？冇问题噶嘛。所以嚟问问题嘅人啊，都系问题好多啊，好严重添。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知道，要端身正念。端身就叫做不犯律仪，正念就系心地清净，言行相符，呢样嘢重要啊。前面曾经讲过，修行要从不自欺不欺人落走，咁就叫做言行相符。所作至诚，待人接物用真诚嘅心，别人作恶，我独作诸善，福与慧呢都喺其中啊！你睇下诸佛如来为我哋示现嘅，叫做二足尊啊，福慧两足尊啊，即系话我哋唔只要修慧，修福都好重要。点解呢？福慧相修，而唔系慧福相修啊！首先要修福啊，要福放喺前面啊，好有道理啊！你冇福就冇智慧啊，冇福嘅人系冇智慧嘅，有智慧嘅人好可能冇福报，你先至知道有福嘅人有慧，就是、福慧相修，呢、這个用意系好深嘅，好广嘅，我哋要知道要重视福慧相修。不为众恶，即是说修善身毒道脱获其福德，这个是大原则。我们能够帮助人要随份随力去帮助人，没有这个缘分应该要独自修善。众生固然是很苦，好值得怜悯，我自己冇能力冇智慧，点能够渡到佢呢？真正觉悟啦，唯有自己一个人断恶修善，往生净土，到咗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再度假慈航，广度众生，呢、這个大愿先至能够圆满啦。若果见到人哋做作恶，咁我作下恶都冇紧要啦。咁多人堕地狱，咁你就跟住堕地狱啦。咁就错啦，就迷惑颠倒啦。四十九，从小微起成大困劇，即系话一个人造业、做作恶业。开始都是好微小嘅啫，系小恶，唔知唔觉呢，积少成多，积小恶成大恶，大恶所现嘅苦报，往往你顶唔顺啦。原因就系皆由贪着财色啦。不肯思慧，各欲自快，边度知道享受享得几耐呢？而果报呢，太苦啦，太长啦，仔细咁想下呢，真係得 不偿失啊！你得到嘅系太少太少啦，而你所失去嘅咧太大啦，冇办法比啊！下面继续话无复曲直，曲直就比喻，比喻嘅范围好广，可以话系正邪、身妄、善恶、是非等等。曲同直系相对嘅，痴欲所逼。点解会有啲咁嘅现象呢？因为你愚痴，外欲所逼嘅，厚己憎利，荣华富贵，当时快意，不能忍辱，不务修善。呢啲事喺现前社会可以睇到，而喺历史上记载嘅呢就更多更多啦。若果大家少读历史，你可以睇下啲戏剧或者连续剧，啲历史剧，你喺里面观察下，就系经常所讲嘅呢啲咁嘅情形。然后你再冷眼观察呢个社会，不论中国外国都系咁样嘅现象。佛讲得冇错，威势无己，即系话你富贵荣华嘅时候作威作福，时间好短，冇几耐，冇几多年就过去啦，随意磨灭啦。呢个磨灭就系你嘅寿命已经到咗啦，你嘅荣华富贵都享尽啦，天道思将，自然搞举。呢度系讲因果报应，你必须要承受。天道是自自然然的，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报。六道是因果变现的，不是天神或者佛菩萨制造出来的，是个个人自己的业所变现的。我们必须要明白。第五十条，尊圣敬善，仁慈博爱。点样尊圣呢？圣贤人的教诲我们时常记得，时常应在生活上，那就叫做尊圣，就是敬善。培养仁慈博爱的心，我们每个人都爱自己，要用爱自己的心去爱护一切众生，那就叫做仁慈博爱。五十一，当自端心，端就端正，正心诚意就叫做端心。端心就是真诚心，当自端身，耳目口鼻皆当自端，身心正洁。呢几句啊，就是本经前面所讲的身口意三业清净，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；善护身业，不失律仪；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呢几句同呢度呢几句嘅意思完全一样。心清净，咁当然就冇染污啦。 染污就是讲分别妄想执着。与善相应呢句非常非常重要。心里面想嘅是善，口里面演嘅是善，身行嘅又是善，身与意都要与善相应。乜嘢叫做善？利益一切众生嘅事就是善，利益自己嘅事冚唪唥都恶。唔学佛嘅人唔知道，学佛你先至知道。利益自己嘅事点解系恶呢？因为利益自己嘅事啊，系增长贪嗔痴慢啊，所以系恶啊。利益别人嘅事呢，就系善啦，可以增长自己嘅三学六道啊，所以佢系善啊。应该要时常想到舍己为人，莫除树欲。世间人道业唔能够成就，就系因为呢样嘢，随住自己嘅欲望嗜好唔能够克服，咁就麻烦啦。心随境转啊，不犯诸恶，言色当和，身行当尊。无论世法或者佛法，一定要尊。尊就是用的时间少，得的利益多。动作占事，安定随为。这里是讲威仪，一举一动都很安详的，表现戒定慧，佢系好安定嘅，佢嘅举止言谈都充满咗戒定慧。作事仓卒，败悔在后。仓卒就系马虎大意，对事情冇仔细观察，冇细心去揣摩。随随便便咁就去做，咁样必定会后悔。呢啲我哋时常都会见到好多人都犯，而自己亦会不知不觉亦犯咗。呢度即係教诲我哋做事一定要细心思维，然后去做，唔好令到自己后悔。五十二，广直德本，勿犯道禁，忍辱精进，慈心专一。呢四句亦系教俾我哋修学嘅纲领。呢啲纲领原则，佛讲得好多好多，重复咁讲。佛多次宣说，就为咗要我哋加深印象。广系广泛，直系培植，即系话培养。德本喺佛法嚟讲，就指正业三福，呢个系根本嘅根本。喺菩萨行里面，就是菩提心与菩提行，菩萨行。菩萨行是六波罗蜜啊。高级的呢，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。这个呢是德本达到最高峰了。大家要知道佢嘅根基仲系正业三福。若果冇根本，边度有枝叶花果呢？所以你要得到最圆满、最究竟嘅菩提果，你一定要从 三福收起。物犯道禁，道就是菩提道。佛话修菩提道有好多唔应该做嘅事都要禁止，都唔能够违犯。忍辱精进呢个系菩萨唯一嘅善根，慈心专一，对大众要慈心，对自己要专一，先至能够成就，唔能够颠倒，唔能够对自己慈心，对人哋专一，咁样就问题大啦，咁就唔会成就。一定系对人哋要慈心，对自己要专一。53，唯此世间善少恶多，饮苦食毒未尝宁息。呢四句是我们这个世间无尽的感慨。我们这个世间不好啊，跟其他诸佛刹土作比较的话，诸佛刹土虽然有恶，但是少，恶少善多，不似这个世界是善少恶多，而善是太少太少，恶就太多太多，起心动念都是罪业。地藏经讲，愿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。我们的生活状况呢，就下面这四个字讲了，是饮苦食毒啊，他描述得非常真切啊。今日那些饮料，好像美国的饮料啊，我不是几敢饮啊，都有化学剂啊，都有毒啊。不得已饮水，水亦有毒，水亦不干净。菜咩？菜有农药。肉就更加唔使讲啦，毒就更多啦。你睇下佢嘅饲料，唔理佢养牛、猪、鸡，冚唪唥都打针嘅。咁若果你周时食肉嘅话咧，就会周时生奇奇怪怪嘅病，好多病以前未听过噶。病喺边度嚟啊？病从口入啊！我哋今日饮嘅系苦，食嘅系毒啊！以前李老师成日讲，依家嘅人三餐系服毒啊！咁做人有咩意思呢？你话仲要未尝宁息喎？呢个就我哋应该要觉悟啊！54，尊卑男女。见熟朋友，转相教语，自相约检，和顺义理，欢乐慈孝，所作如犯，则自悔过，去恶就善，朝闻夕改。这个就教我们学佛怎样落实在生活之中呢？尊卑男女就指家庭，屋企里面父子兄弟，第二句就是讲的亲戚朋友，我们时常接触往来的人，应该要转相教语，要将佛嘅教诲话俾佢听，互相转告。我知道啦，我就要话俾我认识嘅人听，唔理佢愿唔愿意接受，都要讲。 喜欢接受的就介绍他接学佛，不喜欢接受讲三四次之后不要再讲了，如果再讲他闹你的了，讲了三四次就够了，我们的义务已经尽了，不只说要宣传佛法，而且要互相砥砺互相警察，咁就叫做自相约检啦，即係约束检讨检点。下面就係检点嘅几个课题。边啲事情呢？和信，佛教我哋六和啊。我哋有冇做到呢？有冇做到信呢？你有冇信义理？有冇信法则呢？和同信都要以义理为基础。欢乐慈孝，即是你在生活中快乐。所作如幡，如果你所作的违犯了佛的教戒，违犯了佛的教诲，你快脆的悔过，即是说要忏悔。怎样忏悔法呢？下面两句就是了，就去恶就善，招闻直改，要断恶受善。你知道了马上就要改过，咁先至系真正嘅修行。修行就系修正我哋嘅错误嘅行为啊嘛。五十五条，改往修来，洗心易行，自然感降所愿达得。呢度系讲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必定会得到感应的。感应不要求，若果求感应求神通，这个意念很强的话，时常都这样想，容易着魔。大家必须要知道，佛在楞严经上讲，现在这个时代妖魔鬼怪太多太多了，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多，充满了这个社会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你去哪里找真正善知识呢？我们怎样能够保住自己不被这些邪魔作弄，唔俾呢啲邪魔控制？唯一嘅方法就係唔求神通，唔求感应，老实念佛。妖魔鬼怪再多对你唔起作用，冇把柄俾佢揸住，冇痛脚俾佢揸住，你喜欢神通感应呢，佢马上就嚟啦。你一沾上身，你摆脱唔到啊，好难摆脱啊。呢个系我哋一定要清楚明白嘅。改往修来，即系以往所作嘅种种恶业，要知道改过自身。知道自己嘅过失，就系真正觉悟，真正嘅开悟。将自己的果实改过来，那就是真的修行。修行不是说你一日念几多经几多佛几多万声几多十万声，那些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做个样子给人看的。真的呢，是将自己的错误思想错误的言语行为做了一件一件改正过来，洗心易行，即是洗干净咁解。心里面嗰啲污染要将佢洗干净，用乜嘢方法洗呢？ 一句阿弥陀佛，心里面常常有佛号，将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打掉。妄想分别执着就是心底的污染，用这句佛号将污染洗得干干净净。二就是改换，改换以前不好的行为，心污染行为当然就不清净，心清净行为就清净，身心清净自自然然就有感应感降。我们念佛的人就能够得到诸佛如来的护念，得到龙天善神的保佑。所愿则得，即是有求必应，求往生求成佛都能够得到，何况其他小事情，冇话求唔到嘅，真正系有求必应，有求不应就系你一定系心底唔清净，你嘅言行不善，先至冇感应嘅啫。心地清净，言行纯善。冇话唔感应噶啦，真嘅系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第五十六条，阿逸多当知疑惑为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失大利，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。呢度系特别提醒我哋。这一段非常重要，我们千祈不要大意放过。佛叫住阿逸多，阿逸多是弥勒菩萨，叫住他下面的开示呢就特别重要的了，就特别强调下面这些说话。他说疑惑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个疑是对圣教的疑。菩萨如果疑惑不断，尚且有好大的损害，何况我们凡夫呢？我们读经研究，目的就为了要断疑，断疑信心才生得起。金刚经上说，信心清净即生实相，实相就是般若智慧。若果你有一丝毫的疑惑，就是障碍，对菩萨都是障碍，何况我们。所以一个人对于佛的经论，对佛的言语，一定要诚信不疑，这个人呢就是大福报了。